玫瑰，忘了为何要凋谢，散在地上失落的岁月，有一天有一年没感觉，伤痕在心田滚烫的蔓延，也绕过发间，你敷衍着抱歉，断了的琴弦弹奏着从前，一起走过的路线没有终点，昏黄的光线照射成就的睡眠，映出那段玫瑰思念的画面，墙角那朵枯萎的玫瑰，忘了为何要凋谢，散在地上失落的岁月，有一天有一年没感觉，风吹过几天你无法兑现，夏天你许下的誓言，哦，断了的琴弦弹奏着从前，一起走过的路线没有终点，昏黄的光线照射成就的心海，你是甜蜜的意外。 是你给我的美丽，月影摇天都亮了，星星睡不着，我在你耳边轻轻唱着，你笑了，哦哦，哎呀哎呀，两颗星星一片海，牵着的手 一副不知名的嘴，交杂着对错和是非，昨天谁对不起谁，明天谁又为谁憔悴，努力忘了他的脸，自己还带着脱不下来的慰藉，再见诀别难实现，如果没有感觉，墨镜何必遮掩，这样明的一脸还不肯退，坚持一定感觉，竟然也会如此狼狈，如果没有感觉，哪来眼角的泪，安慰都显得那么可悲，不愿收拾的感觉让我伤痕累累，当初发了疯的罪，如今反而拼命的退，看着他为爱受累，多么痛谁可以体会，痛苦而住的再见，以为能让他潇洒地转身而退，爱若不肯完结，还要我赔上一切，如果没有感觉，墨镜何必遮掩，这样明的一眼还不肯退，坚持一定感觉，竟然也会如此狼狈，如果没有感觉，那把眼角的泪，安慰都显得那么可悲，不愿收拾的感觉让我伤痕累累，自以为的慈悲啊，不

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愁都一点。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用一朵花开的时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眼，有生之年恰如相逢，终不能轻言，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心流过，来不及说再见，已经远离我一光年。有生之年恰如相逢，冲不了信念，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心动以后撑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有生之年恰如相逢，冲不到情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心动以后撑不过一天，那一年让一生改变。 我的世界拢总算来无几项，七十五月娘看来拢相像，我相信有梦就会红。我的理想算来嘛是无几项，实实在在做人甲认真打拼，我相信有梦就会红。好耶！有一天你会红，打拼拢是为前程，耶嘿！一定会出好天，有朋友鼓励牵绳。有一天你会红，虽然不是大明星。出头天，唔贪金，唔贪有时。

数着数块闪电先说给你这样的我只有脆弱只分心给懂的人懂我的人相信你的感觉别相信

翻出新篇，过眼的不止余年，相信梦想就能看见，有太多一面之缘值得被留恋，总有感动的事等待被发现，梦想天空分外蓝，今夕何年，哦吼，看不厌，用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过眼的不止云烟，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美梦是个气球，牵在手上向往蓝天，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梦想是个诺言，记在心上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梦想天空分外蓝》啊！今天是周一了，一个新的一周，大家下午好，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今天呢，和亚威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忙碌的生活你怎么给自己减压呢？就比如说，今天是周一嘛，很多人这个像我们一样不想上班啊。这个 是刚刚减压完嘛，感觉周一来了，然后咱们自己的压力又来了，是吧？ 又大了。 嗯，每个人都有很多压力了，其实。怎么减压呢？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对， 嗯，比如说唱唱歌啊，玩玩游戏啊，睡觉啊，或者是看看言情剧大哭一场，或者是晚上撸个串，哎，现在可以晚上去 对撸串 世界杯啊，喝点啤酒， 非常不错， 这些都是不错的方式。 没错。 嗯，那你是怎么给你自己的忙碌的生活来减压的呢？今天我们来就这样一个话题来进行一下互动，聊一聊你的减压方式都是什么样的。 没错，像我这种比较简单的人，可能减压方式就是睡上那么一大觉就会好。 嗯，其实在疲惫的时候睡觉可能并不一定会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吧，就是光睡觉可能还是会觉得疲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累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持续性的一种相同性的工作当中，如果你换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刚才盯着电脑盯了半天，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去户外走一走啊，或者说是放松一下，可能会好一些。 对，是精神上的累，而不是身体上的累啊。 嗯， 那也欢迎各位听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来给我们聊一聊你独特的减压方式是什么呢？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经典礼品。 嗯，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给我感觉》。

管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这是来自于小虎队的一首《红蜻蜓》，送给你。那也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忙碌的生活你怎么给自己减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吧。 这位叫阿亮的听友他说，散步、听歌、运动，忙里偷闲嘛。 哎，不错的方法。还有一位叫绿野仙踪的朋友说呢，我呢一般会选择出去旅游散散心。 还有这位叫三鸡的听友说，厨房是他最好的减压地，买了一只鸡，一半做辣子鸡，一半做藤椒鸡。 哎，我觉得这位三鸡的听友就比较有意思。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情趣的听友啊。他还知道拿一只鸡做两种不同的 味道，对，辣子鸡还藤椒鸡。哎呀，我觉得这位听友真的是很贤惠哈。 还有刚才那第二位听友，其实他说会选择出去旅游， 对， 散散心，那其实都是基于有大把的时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啊。但其实 对于咱们来说，其实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类型的这种工作压力，那这种短时间之内的减压方式，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比如说大吃一顿啊，或者说是去健身房运动一下， 对，休闲一下，看个电影什么的都挺好的。 其实在工作当中我们有压力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嘛，那其实要找好自己劳逸结合的点，然后时不时呢可以去换一个脑子，然后就比如说我在工作，然后呢做脑力活动，然后呢咱们可以把脑袋放轻松下来，然后去做一点体力上的消耗，这样可能会更轻松一点。 对，劳逸结合很重要啊。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那就是看你怎么去减压。 那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灵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给我们留言，聊一聊你独特的减压方式是什么。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我相信。 Cause I believe, 你说的意思

不过他的歌曲在当年还是收获不少的好评的， 对，还是很多人传唱的。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由樱井翼点播的这首金莎的《爱的魔法》。 简单的快乐，用爱去